那个等在车窗里面的人已不是我。 每个人都有熬夜的经历，但你知不知道睡眠不足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短期来说，睡眠不足会导致学习能力和反应能力下降，长期来说的话，会增加肥胖和糖尿病的几率。睡眠的长短还决定寿命，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再熬夜了，早点睡吧。 月亮在我窗前荡漾，透进了爱的光芒。我低头静静地想一想，猜不透你心肠。好像今晚月亮一忽明忽暗又忽亮，啊，到底是爱还是心慌？啊，月光。天荡漾，透进了爱的光芒。我低头静静地想一想，猜不透你心肠。好像今弯月亮一样，忽明忽暗又忽亮，啊，到底是爱还是心慌？啊，月光。到底是爱还是心慌？啊， 一个人都在生活，没有任何人能够躲得过生活。现在已经开始轮到90后了，秃了，胃垮了，油腻了。现在很多篇文章关于90后的非常的扎心，

每天养生，但是还是会抽烟、喝酒、蹦迪、熬夜。其实你并没有变得对自己更好，往肚子里面丢的那几颗枸杞也不会让你更健康。所有的养生技巧，只是你把熬夜熬得更加心安理得了。人世间除了爱情，其实最自欺欺人的事情可能就是养生了吧。一边伤害一边弥补，我们都是这样。谷歌近来发布了2017年度搜索关键词如何，大家在网上关心天气，关心灾难，关心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也关心每一份自己的责任，担心隔阂，也期待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大家不仅想要了解世界，也想要贡献力量改变这个世界，希望我们也是这样。有问题才会有答案，有困惑才会有解答。我们会试着搜索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好，是因为我们相信有很多和我们一样想法、一样经历的人， 面对痛苦挫折，并没有放弃，最终找到了解决之道。你会不会也每天问自己，如何如何，怎么样怎么样呢？ 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找回曾经的自己，

片雨，没有固定的一个心，任凭风带着四处漂泊，又走走又停停。并不是生来就无情，我也有火燎热的心，只是我曾经付出太多，伤痕已难抚平。让我淡淡告诉你，这一个已经结束的爱情，也许轻轻的叹息就不会在意痛苦的决定。告诉风请不要停，我宁愿自己永远是云，来去匆匆不留痕迹，也不懂爱情。我的梦请不要停，我宁愿自己沉睡不醒，我不会再为谁停留，我只是一片云。 不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这个问题呢是我们从小被问到大的问题，然而很多人早就已经忘记了，但总会有那么一群人一直默默地把梦想埋藏在心底，坚持做着一件很苦又很酷的事情，从来不知道疲倦，不会停下追梦的脚步。要想后天更美好，明天注定很孤独，不是吗？ 在浪漫之都，你看到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你说这对你很好，

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面在荡着，就见梦开始不甜。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又何必去改变你错过的时间？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想象你在身边在完全失去之前。你说把爱渐会走更远，或许命运的牵制让我们遇见，只让我们相恋。这一季的秋天飘落后才发现，这幸福的碎片要我怎么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面在荡着，秋千梦开始不甜。 我一个当老师的朋友今天截获了一封班里面小男生写给一个小女生的情书，情书当中有两句话非常的感人。小男孩写的情书是这样的：从小到大最让我开心的事情就是捡钱，除了捡钱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跟你在一起。我觉得写的非常的朴实，比上万字的情书要感人的多，你说呢？ 请不要灰心，你也会有人妒忌。